My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我的心水就是一号警闯者，三号中华一号，五号嘅508，七号嘅红方禁区，同埋呢个四号嘅宜昌复星。 咁就一拖六七九十三啊，六号都可以做胆嘅吓。咁啊，三四重彩咧就穿匀佢啊。Win Pay 投注就四号莫雷拉啊，脚咧就1568。 喂，哥仔，搞紧咩啊？ 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一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一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玉敏踩场，大家见面。 好啦，今日系2019年嘅5月27号，咁啊眨眼咧就即系 半年噶啦， 半年啦又啊，即系跟住就6月啦。咁啊64嗰个即系30周年咧，我谂就支联会又会扩大啊去纪念啦。咁啊今年咧，我估计咧即系维园一样系好多人嘅，咁啊唔系净系因为要悼念六四佢哋啊。咁啊跟住6月9号咧就有个游行嘅啊。咁呢個遊行咧，就即係好多人認為，即係我都係咁睇法咧，推無死所。咁你有啲人話行完都係可能冇用嘅，咁我哋以前都成日咁講啦。咁你其實平時搞嗰啲遊行，屌你3000-2000人啊，時人已弱。咁但係今次咧，呢個係關乎香港嘅生死存亡，係咪？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嘅咁都出嚟 show up 一下啦，就咁啦有啲人話：，屌你轉態，我屌你老母啦！我轉態，真係我嗰陣時叫人遊行，唔好叫你鳩行啫嘛。咁但係呢次都係鳩行噶啦，話俾你聽，都係100%鳩行噶啦。但係鳩行都要行咯，有時係你睇個輕重啊嘛。呢單係咩？譬如你話23條又唔又啊？係咪即係咁解噶嘛？係咪同樣道理啫嘛？係咪咁？你屌你，你抽我水冇用噶，係咪？我俾你任何人都要堅定啊！但係有啲嘢。該做就要做，唔該做就做嚟都真係嘥時間，係嘛？即係好似你而家立法會呢班咁嘅泛民，屌你啦！咪真係喺度做呢啲嘢，咁咪做撚咗未啊？得個吉啊，係嘛？但係而家個形勢唔係因為你香港嘅反對派或者香港人嗰種即係抗爭啊，而令到成件事去炒熱啊嘛。而家係屌你乜國際勢力啊嘛，外國勢力啊嘛，用共產黨嘅講法同埋林鄭月娥啲奴才學撚式嘅講法叫外部勢力啊嘛， 28國聯軍。 屌你咯！咩啫？系咪歐盟？系咪？喂，你德國呢單嘢，台長嗰篇嘢寫得好清楚咧。人哋個基本法第一條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咧。人權、 尊嚴、 尊嚴唔係最重要噶嘛？大佬排喺第一咧，你咬佢食啊？而家係咪？你抗議喎？你都憑乜撚嘢啫？真係係咪？即係老實講，德國點會驚你啫？係咪？即係老土啲講啦，一個喺二次世界大戰。即係啊，令到人類出現重大災難嘅國家，佢有反省能力，係咪？即係你相比住係日本就冇德國咁有呢種反省嘅能力，係咪？即係我哋只可以講佢係因為有一個宗教信仰，屌你咩啫？係咪？ 基督教 咪就係咯，係咪？佢有反省有懺悔嘅能力，你睇佢今時今日喺成個歐洲，屌你啫，就係龍頭大哥，係咪？呢、這個龍頭大哥仲要俾啲人話：屌你咪左交啊！俾難民入嚟啊！咁你咪睇到佢冇雙重標準，係嘛？對敍利亞嘅難民如是，對你香港呢兩條僆仔去到，佢認為你嗰個情況就係政治難民，係嘛？ 咁佢就係俾個阿塞林嚟，係咪？中國人啊，屌你老味，即係再過一個世紀，你都唔會進步嘅。我話俾你聽，喺思想上對人嘅尊重，再過多個世紀啊，你都唔會進步噶啦。喺共產黨統治底下，係咪？台灣我好撚唔中意呢一個，屌你老味，而家呢個濕鳩政府啊，為撚咗要冇撚住嗰個即係執政地位。幾乎是無惡不作，但有一樣嘢，呢一個言論自由係咪？佢唔可以用任何嘅行政力量去干預言論自由。雖然佢而家都有做，但係無效。呢、這個社會係充分高度文明開放嘅社會，係咪？所以佢喂，你睇見佢好似好撚亂，佢亂中有序，係咪？就係咁解啦，係咪？任何人都攤開好似顯微鏡咁俾人檢驗咩？你無論郭台銘好、韓國瑜好、蔡英文好，好似顯微鏡一樣俾人照嘅，係嘛？有啲係真，有啲係假，你都要啃噶啦，係嘛？然後有等公眾檢視，然後佢哋去決定，屌你有乜你嘅去留，係嘛？而家中國就係恢復毛澤東時代嘛，仲撚衰過毛澤東時代嘛？你睇到佢好多高樓大廈。夜夜笙歌係嘛？好撚多人即係嚇生活而家個水平提高咗，好撚多即係又富二代又富三代係嘛？屌你乜絕大部分嘅即係共產黨嘅高幹嘅子女，全部喺外國留學係嘛？買樓係嘛？哇！好撚進步啊！華為屌你乜世界第二呢一個即係嚇 手機生產商， 手機生產商就點啊？嗱，而家 Android 咁啊，益撚咗 Samsung 啦，分分鐘就係係嘛？你咪慢慢去討論辯論咯，你咪話佢打壓你咯，你咪話啊，我哋個個用華為手機啊，表示愛國愛黨，跟住你用 iPhone 嚟展示咯，屌你老母真係啱唔啱啊？係嘛？你中國人到今日為止，你都唔撚去換你個腦袋，咪死撚緊咯，就係咁簡單啫嘛！你以為你真係好撚強，人多，屌你咪印度近人多啦，十二億人啦，人哋多你十四億係嘛？喂，老實講啊，如果講科技係咪？你唔好睇小印度啊，大佬係咪？係會後來居上。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其實我哋自己有一種咁嘅睇法，科技進步，任何一個國家想做科技大國係咪？科技興國，喂，呢、這、一個都係冇問題，你都係推動人類社會嘅進步嘅。但科技固然重要，個科學精神先重要啊嘛，大佬係咪？你諗下呢啲嘢偷人嘅，偷撚咗十鳩幾年。而家俾人揭發你偷啦，咁你係反面，屌你本身係，係嘛？你中國人根本自己冇反省噶嘛，完全冇反省能力噶嘛。你屌你乜？你抗議你要你趙你林鄭月娥走唔通走去召見德國大使德國總領事啊？你召見佢嚟夠膽話係咩？咪坐埋傾下咯，傾下咁咪屌你 係嘛？順照收啊！ 丟架。中即係香港有史以來未試過好似今天喺國際社會咁撚丟架嘅，喺歷史上有冇啊？好似今日咁俾人廿八國聯軍有冇啊？你啲咁嘅屌你啦乜吳秋北啲咁嘅濕鳩，八國聯軍28國聯軍我都未驚，咁啊點啊未驚咁啊點啊？除撚多條褲打飛機射人啊！屌你老母義和團係咪？呢啲人咪丟中國人架啫嘛！你估你屌你有冇自己嘅強大咩？係咪？你自己嘴巴講嘅內心自己都唔撚相信自己講嘅嘢，係嘛？而家成個形勢就係屌你乜，跟住係國際圍剿你啊嘛！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你睇下屌你乜，由咩時開始一路落嚟呢幾年發生咩事？點解會引起國際社會嘅高度關切？跟住仲要開聲，係嘛？當年23條立法嘅時候有冇好似而家咁啊？冇喎，係嘛？因為你唔係淨係單一呢一個所謂逃犯條例修訂啊嘛，前面仲有嗰啲喂，屌你咩選議員，你又唔撚俾人選，好啦，俾佢選啦，又到時又唔撚俾佢做，係嘛？呢啲咁嘅所作所為，呢啲咁嘅惡行喺你梁振英時代同埋林鄭月娥時代不斷發生，一個梁振英，一個林鄭月娥，我曾經立法會講。屌你咩！天生一對，佳偶天成。屌你啦，明佢意思系咩咧？對香港嘅禍害啊！呢個係天生一對，佳偶天成。 今時今日再睇翻，係咪事實就係咁啊？咁啊？咁你到今日為止，你咪屌你咪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噏兩句咯，外交部咪行禮如噏兩句咪咁多嘢咯，嗰啲咁嘅政治套語，你不如屌你咪向德國宣戰啦，你老尾，係咪？即係呢，而家成個即係情況發展係非常之即係惡劣嘅，可以講係嘛？但係。我又覺得好撚悲觀嘅，你想佢褪佢又唔撚會褪嘅，真 係。係呢個因為涉及到呢個管治威信問題嘛， 唔會褪。 唔係條法例好定唔好，而係話你一褪咧，就佢哋講話就政府威信全無。 你本嚟就冇威信，你呢、這個 你一個有一個鄭月 鄭，呢、這個呢、這個係偽命題嚟嘅。屌你政府威信啊就冇咗啦！如果我哋屌咩就範啊撤回呢條係嘛？或者對國際社會有一個比較正面啲嘅回應，咁我就冇威信啦。你本嚟就係冇威信啦，你個威信可能係高於零嘅啫嘛，屌你咪少少係嘛？屌你咪威信喎！喂，你睇下啲民意調查，你由林鄭月娥到呢個三司十三局，屌你咪係嘛？全部都唔合格嘅係嘛？咁你話民調唔準啊，梗係準啦、啊。咁啲人有得答嘅，梗係屌你噶啦。就好撚簡單個心態係，係咪？今時今日你落接到個電話話你支唔支持特區政府，咁仲話支持嗰啲一定係黐撚線噶啦。一係嗰啲阻撚到阻到上腦嗰啲啦，係咪？沒有國乃有家嗰啲人咯，跟住好似話沒有國乃有家嗰啲仔女送撚咗去美國，屌你老尾閪，係咪？譚耀宗啲仔喺澳洲，咁啊沒有國乃有家，係咪？所以曾玉成都算是即係比較坦白啲，當年嘅太空城事件，佢老婆同個女去咗加拿大，跟住就俾人將佢軍，係咪？咁佢都覺得係屌呢件事對佢係一個影響，咁啊結果咪輸撚咗俾老虎仔咯嗰次選舉，係咪？而家邊有羞恥之心嘅？屌你，而家係完全冇，係咪？ 啊，有羞恥之心呢個政司長就唔會做落去啦， 有啲人仲喺度講，屌你咩德國收留兩個逃犯，你講乜撚嘢啊？你真係係咪？即係佢俾得佢即係政治庇護，佢就唔會當佢係罪犯啦。好簡單嘅邏輯就係咁簡單，係咪？你收容個罪犯，屌你咩干涉中國內政？屌你，佢收容得佢係咪？俾佢 political asylum 就即係話佢唔認為佢會係罪犯啦，係咪？同埋佢係深信佢如果翻咗嚟香港，屌你咪一定係受政治迫害啊嘛！呢個係佢個判斷啊嘛，係嘛？林鄭月娥有句説話講得最啱嘅，德國呢個做法衝著香港司法制度而來，答對了，屌你！衝著香港嘅司法制度不斷崩壞而來。系嘛？你话我香港个独立嘅司法制度，你德国呢种做法咧，就基本上就系冲击我哋呢个独立嘅司法制度。你讲捻错？喂，而家佢都未正式开审，屌你呢个走捻咗开去，佢有冇罪都未知。讲句难听啲，系嘛？冲着香港嘅司法制度就系喺你即系港共治下呢个司法制度系已经崩坏，系咪？呢兩個人得到德國嘅即係嗰個政治庇護，就顯示喂佢亦都唔相信你呢一個逃犯條例修訂係嘛，係可以喺一個好公正獨立嘅司法制度底下可以保障到人權嘅。 而且呢個決定唔係今時今日做嘛，一年之前或者一年多之前已經做嘛。 嗰陣時你逃犯條例都未喐， 係啊，未喐噶嘛，即係人哋已經對你成個嗰個司法。同埋政治之間呢個咁嘅關係已經出現一個好大嘅質疑喺度啦，嚇。 仲有其實歐盟嗰、那個即係同埋啲成員國代表針對呢一條條例向特區，即、就、係、是、香港特區發出外交召回嗰個係。 係啊， 嗰個其實你都回應唔到噶啦，都要外交部回應。 係啊，呢、這個都唔係香港行政特區、特別行政區嗰個層面可以做到。 即係呢個外交照會俾你香港意思，即係話，因為你香港做緊呢件事，咁但係都話俾你中主國聽啫，係咪就咁簡單啫嘛？好啊，休息陣。